厅长， 主理人， 哎，主理人，他们会勾勒很多的情绪哈。 好的， 对，其实我觉得这些演员在一起是非常开心，走进他们的生活，让我们了解一个不一样的这个法国的小镇，叫做科尔玛哈。这个听首在听之前呢，我们先说听众一些小小的反馈哈。 好好好， 这个叫做肉都给我，哎，肉食动物，他说， 哎呀妈呀，肉都给我， 这段结束了，结了课，老师说我进步很大。可我自己也没感觉到，应该是学习的朋友哈。 嗯， 很高兴认识来自各地的同学，游学去了。 啊， 昨天去了科尔玛，结果寒风瑟瑟，房子有些掉色了。 啊， 再过不久要面对很多的烦心事，接受很多不先生接受的，希望自己能挺过去，就是借游学的感受缓解自己的学业压力。 是的，是的，能抒发一下情绪。 是。 然后在竹峰说，光看中餐厅我可以看一天。 你看， 我的天哪，科尔玛的风情太有味道了吧！我听着配乐都舒服呀。哎，我今天我都想看了。 作为这个人间有人情，人间有人爱的制作人呢，我也选择当地有风情的名媛哈，这个代表厦门的送给大家哈。 好的，我以为是去那儿团建呢。 豆奶酒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个把法国旅游局相关的了解一下，像小楼他们 啊。 豆奶的小狐狸说，好想去科尔玛，还这个有哈尔的小镇 哦。 这个哈尔就是哈利波特应该是哈， 对， 应该差不多哈。这个叫做返璞归真说，科尔玛法国童话小镇，中餐厅二，宫崎骏漫画哦，宫崎骏漫画哈尔的移动城堡取景地，有生之年一定要去一次。 是的， 这个时间的关系，我们来听听歌曲哈。 嗯， 下面的还有很多关于这个地方的当时的分享，第一季向导的主题歌送给大家。 跟着附和，忘了该忘记什么，遇见的都适合。 是你的小小的傻傻的亲爱的我，按照梦想用心生活，就算要跌跌了撞撞了有点累了，睡个懒觉全都愈合。 会有彩虹，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，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，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，可是你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。但愿你的眼睛

纯白最后消失的那天，爱的落叶一点一点却走向缠绵，聆听前夜老